和两个人在不在一起毫无关系。你看很多已经结婚很多年仍然维持婚姻关系的人，两人却完全不爱，同床异梦。我爱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可是如果现在没有吻到你，我就无法过完今夜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 远转的他不懂说话，苗条的他从来无话，蝶恋花翩翩飞舞未归家，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解语花，花片爱假装哪怕，每晚每天仍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，春天匆匆去吧，转眼之间长长炎夏，蝶恋花翩翩只会围绕他，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解语花，花不爱假装哑巴，每天仍期望他敢先说话，盼蝶儿不再害怕， 怎样才会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？我觉得所有的勇气都来自于爱，足够的爱自己，才不会怕表露爱意所带来的掉价，因为你的价值不需要通过对方来证明啊。足够爱对方，就不会怕全心付出却没有足够的回馈，因为你只想让他开心呢。 感觉就快走到终点，梦醒人不见，相信前世一定有缘，为何梦难圆，已走得太远，这里好像是天边，却没找到梦见你的地点，就让一切顺其自然，我已经走遍